岁月未能忘， 旧身莫对花烛夜， 不须侍女伴身旁，洒彩。 天空 背慢热轻上像飞上太累呀放落头啊头上。共到夜台上， 花冠替代殓妆， 驸马批坟墓收藏， 相拥抱， 相会傍，相知有书，透露弟女香，弟女花。妻死去如树也恐无恙。 驸马爷， 公主， 驸马爷，我哋在天愿为地忆了， 道士应如花冰头啊。